去了很多次 了，对对对对对， 六个白天在纽约， 对， 是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大概就是说我们要住七个晚上嘛， 七个晚上， 对，然后中间加了六个白天，就六个完整的白天，我每次去玩，因为我总是就很多人玩得很匆忙，比如说第一天落地之后说，我们落地之后就先去帝国大厦， 对， 顶上看个夜景， 是的， 但是我说好吧，但是其实你落地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是垮掉的， 哦， 然后对，基本上你想赶快， 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 对，赶快洗个澡什么的， 睡觉， 对，洗澡睡觉，对，然后。我呢就一闷，就第一天不管，其实我们这次落地是早上， 嗯， 就是十一点，上午十一点落地，但是我仍然白天，除了吃顿饭以后就没有安排这个任何景点， 嗯， 就是我知道其实大家是没心思的，而且就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上午十一点落地， 嗯哼， 然后出关可能就快一点了，然后吃个午饭， 哦， 就下午三四点钟到酒店 了， 对，到三四点钟的时候你睡不睡呢？很多人说我们要熬到晚上九点钟十点钟再 睡， 我其实不主张这样，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不管你几点睡你都会两三点钟醒， 哦， 所以这样的， 所以我推荐的手段是什么，就是说你要睡饱，比如说我四点钟五点钟困了， 嗯， 我就睡，我睡了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我睡到两点钟醒了， 哦， 这时候你是睡饱的状态，就是一个人睡饱了你让他醒了以后熬是很容易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天睡得非常非常开心，比如说我们假设啊我们礼拜五晚上这个十点钟睡觉 ，OK， 一觉睡到礼拜六的早上九点了， 嗯， 睡了十个小时，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一天，你知道你白天要出去玩，然后晚上还约了同学打游戏，然后你是敢熬到两点三点， 嗯， 就是你体能知道你能撑到那个时候， 可以储备， 但是，啊，就是充电完成， 对， 嗯， 对，充饱了电了， 嗯。 但是如果说你头天就只睡了四个小时， 嗯， 然后你第二天让你醒那十六个小时，你是， 啊， 是崩溃的。 我有这个感觉， 对， 确实 是， 是 的， 所以我一直对我推荐的倒时差的方式都不是强熬， 嗯，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比如说熬十点然后倒那样不好，就是我推荐的就是第一次找个机会睡饱它， 嗯， 睡够八个小时， 嗯， 然后你在睡够八个小时的情况下你去熬那个超过平常十八个小时十六个小时清醒的，比如说你熬二十二个小时熬二十三个小时， 对对对， 然后就倒过来了，我反而觉得这么 一次一次就能倒过来了， 对对对， 回来写游记吗？我见过凌晨三点的纽约， 嗯， 你见过吗？ 对， 啊，哎，你有感觉不又起来了吗？ 对 不 对， 凌晨三点我下楼吃了个泡面， 对对 对， 对，买了个面， 凌晨三点的纽约是什么样，咱就问一下你见过吗？凌晨三点 我见过， 什么样，什么感觉， 凌晨三点的纽约就是其实也是挺清静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那 么， 哦， 华灯初上是不是清晨微露， 对对，然后时代广场也是很清静的， 哦，时代广场， 对对对，人已经不是 时代广场有遛弯的吗？ 反正广告还没亮， 有卖煎饼果子油条什么的吧 有麦当劳，麦当劳， 啊， 麦当 劳， 麦当劳有，就是大家每年看今年倒数的是那个麦当劳， 啊， 它二十四小时营业的， 是，其实我们的杨杰是有具有丰富的跨境的经验， 对， 而且就是对时差的补给怎么去睡怎么第二天好好的来玩是有他自己的经验总结的， 嗯， 所以可以大家借鉴一下哈， 嗯， 真 的 是一个航班的话 的 就睡呗， 嗯， 睡足三点三点呗， 对， 你再躺一会儿是吧，看会儿手机是吧，写点东西， 对， 这，嗯，就开始可以玩了， 没错，是这意思， 如果到纽约，其实纽约很包容的城市。 对呀， 啊，人杨杰说，你不就咱俩到了，咱俩在路上走， 嗯嗯嗯， 这边美国口音，那边英国口音，那边印度口音，那边阿拉伯， 是的， 是不是很多很多的？ 然后身后飘来的中文， 对呀， 啊， 对 呀，啊 嗯，没错，就是我以前总说我在纽约上学的时候，每天走路上学要十分钟的时间， 嗯， 我在那十分钟里听到的话不光是口音问题， 哦， 语言都有一半不是英语， 是吧？ 路上走遍各种各样奇怪的语言， 哇， 对，这种当然也包括中国， 有潮汕话呀， 潮汕话、 闽南语、山东 话、 东北， 对 对，就非常包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纽约特色。然后。就说回来玩 一天嘛，这第一天，对， 就第一天，就是其实纽约是分这么几个大的板块嘛， 嗯， 主要的景点都在曼哈顿了，就是下城是一个， 嗯， 下城是一个板块， 嗯， 下城就是自由女神像， 嗯， 要坐船去的， 得去看， 对对，自由女神像这个细节啊，这是说的很细的那点，就是我推荐尽量早去，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去，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你时差还没倒完，你会醒得很早， 哦， 然后自由女神像它是有三个票的，它肯定要坐船上， 嗯， 第一个就是18.5元，现在是18.5美金， 美金 坐船上了就在岛上转一圈， 嗯， 然后第二个票也是18.5美金，没有价钱不变，但是呢，你可以进到它的基座底下， 哦， 它的基座底下是个小小的博物馆， 是， 里面有一些它的模型啊， 嗯， 还有当年这一些展示，嗯， 这个更值得听上去来，嗯， 对，当年怎么建的， 啊， 这是第二种，但是这个票呢，价钱一样，你要提前预定，或者。就是他网站可以订，或者你要早去，他每天应该会留100还是200张在现场卖， 哦， 因为他不加钱，所以就是你跟他买票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能不能，你还有没有剩的 pedestal 的 ticket， 哦， 就是 pedestal 就是基座嘛，基座 ticket， 然后他就会给你，就是那个长得跟那个也是一张小条， 哦， 跟那个，但是他告诉你这是就是凭这个小条上进基座。 对， 没有人说过这个事儿， 没提过人， 没有人。 有人 你要早去， 早去，嗯、 对，然后 多早啊， 正好倒时差嘛。比如说，我估计八点钟之前去就肯定 哦，那就挺早的， 八点钟之前 还行还行。 对，因为旅游的人，大家绝大部分是不起八点这么早就冲过去的，对， 是是。 还有第三种票呢，就是今天说估计来不及了，因为那个多少要提前两三个月预定，就是上那个。他的那个女神的那个头的那个票、 哦、核心组织， 对，因为他们里面是空的嘛、 哦、 所以你要爬上去，它有20层楼高，它里面有电梯，电梯能上到5-6层高的、哦、 还挺有意思的、 啊、 对，然后你要一直爬着那个转圈的楼梯，螺旋的楼梯、 哦、 爬15层高， 妈呀，那是有多累啊。 然后中间有几个能歇脚的小地方、 哦、 对，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大家都爬得非常慢、 哦、 然后因为它是个双螺旋，所以就是上下之间倒不用担有担心这个破事的麻烦，那细节设计非常好、 嗯、 但是爬上去特别累、 嗯、 我记得我当时就人生第一次爬，也估计是最后一次爬， 嗯， 但是我就人生必填补的一空白，但是一定不要再去第二次。我当时爬到顶上以后，就中间还跟这几个这个美国的 local、 嗯、 这个一个家庭聊天，然后他楼顶上有一个还是两个，他那个位置其实非常小， 嗯， 大概我估计就3-4平方米的样子，2米乘2米最多。 那如果大家都爬上去，他也 就 是你上去就下来了。 哦， 他那个位置就是那个女王的王冠， 王冠那地方， 对，能看到，对。 那难道没有人在那拍照吗？驻足停留一下？ 有吧？ 但是因为大家都很疲劳了，上去基本就拍个照，就啊，赶快下去了。对，就那种感觉， 也是一个体验。 对，然后 对 上面有工作人员，因为我爬的特别累，我当时就爬上去以后，那工作人员就气定神闲，一看就是天天爬的。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嗯，好高啊，感觉空气都稀薄了。然后那工作人员说，才没有呢， 15层哎，自由女神像很高， 对、 啊、 很大， 对，就被鄙视了， 嗯、 才没有呢。 三种票， 对， 三种票啊， 对， 就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有很多的一个，比如说一些朋友啊，方便大家感受一下自由女神像内部的环境， 是 就会开直播了。我觉得他们也是可以完成的， 可以 啊。边爬也挺累哈、啊， 对， 但是挺好的，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进去，也就买第一个是8.5美元的票， 对 啊， 对吧？ 你像谁要是在这儿开一个直播，那别再说 了，对对对、啊，是啊， 是吧？ 就方便嘛， 就是啊， 替大家考虑， 对呀、 啊。自由女神来一趟啊， 对， 不容易，再去看一看。 对对对， 这是半天的行程还是？ 这是半天的行程， 半天。 对对对，基本下来就快到中午饭了。 对， 然后正好溜达下来以后，我们在岛的最南边嘛，就回到曼哈顿，然后往北溜达，走个4-5百米，就是金融区，最著名的景点就是。华尔街的铜牛， 哦， 走路可达、 哦， 对， 它现在的那个光 亮都已经摸 亮 了吧？ 已经是不是变颜色了？都已经 一直摸着亮，天天被人摸嘛，因为、 哦、 鼻子和蛋蛋 哦， 就 可以摸到， 对 不对？比较好摸嘛， 对 对， 一直摸。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华尔街铜牛对面放了一个小铜像，是一个小姑娘的铜像， 哦、 正好插着腰， 哦、 很精神一下。大家在网上都能搜到那个铜像， 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这是 打个卡嘛， 对，就要去打卡。 小姑娘是斗牛士， 对对，有点那范儿，对对。然后旁边就是纽约的那个华尔街步行街，车开出去是。 这条街真的是太多电影了， 没错没错， 是吧？ 在证交所门口 进进出出的， 大家必拍，对， 是不是？ 对， 而且 无数的会计师啊，有会计师梦的，四大的 金融梦 都得去啊。 还有那个股票咨询师早一代的华尔街的那些， 对，没错。而且最近几年就是大家会有惊喜什么？因为最近上市的中国公司特别多， 哦、 然后经常你会溜达到，因为他每次上市的时候，那个华尔街就是那个纽约证交所前面都会挂一个超大的那种。像海报一样， 海报 或者那个叫迎风旗那样的东西，就整个给几乎盖住半面楼、 哦， 就经常能看到是中国公司，也有时候还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中国公司。 你都看到过哪些中国公司挂起来？ 我不记得名字了， 哦， 因为 有标志吗？还是有文？ 就很大，比如说如果碰巧，比如说。我就忘了哪些公司，比如说之前上市也比较大的公司， 哦、 就你如果哪天正好在那的话，肯定有一个超大的招牌，就超大的那个旗子在那亮、 嗯、 那挂一天， 嗯、 然后就感觉很带感那种感觉，就正好是中国公司嘛，因为上面印的 是 中国公司， 是很骄傲， 对对， 很骄傲 的。 对， 你刚才说就是参观完自由女神像之后， 嗯、 大概是中午的时间啊， 对，快到中午， 那华尔街是不是已经有很多人了， 对 吧？对， 那会儿人已经挺多了， 对吧？ 也算不上汹 涌， 因为现在纽约证交所里面他已经。不是现场那个交易了， 哦， 对，他大家都是电子交易了，所以已经没有大家就是以前 那 个盛况了。 等他们微信支付普及的时候，那就更没有人了。 对，没错，对，大家就在家里直播， 对， 大家就在可能就在家里直播玩股票了。 对，就真的是这样。 就你像华尔街，得去看看哈。 对， 这个得再去看看。 嗯， 那你刚才中午在附近解决饮食吗？还是怎么？ 华尔街周围有那个吃饭的地方？ 我觉得给人感觉是像。比如咱们北京那个 CBD 那块儿， 我感觉 就是它有吃饭的地儿， 哦、 但是、 也不是特别适合吃饭的，就是打个牙祭吃个饭赶紧走那种的，对， 就是中午吃完饭， 知道了。 工作餐 CBD 金融街国贸， 对，你得吃 那地方的餐厅那范儿， 类似的，都在大楼里头比较多， 是是是是， 对 是都是订餐， 对订餐， 对对订餐，对。然后南城还南城， 南城。

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 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 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型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乱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老铁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道道准子。 哎呀，特特， 刚刚听到时代广场，我个人其实这是个不可实现的梦。 哎呀，别这么说，人生有无限可能。 说出来了哈，什么有，哪怕有一天，咱们几个人在同桌，你别想了。 啊，这个梦想啊，那基本你就覆灭吧。 那我再说一个 啊， 有没有可能咱们的一段声音频或视频哈，在那个镜头一播，这个就好。你看，像道道准，咱们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咱们的节目。 这样吧，咱们众筹50万。 老周，谢谢你，老周这个内心真的是 谢谢 特别好了。 其实周驼这个对他的心是好的，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为了让我们节目被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声音被更多人认可。 对， 然而我们还是众筹不来的。 我们还是希望10月1号到7号，我们的声音就上去吧。 对，让孩子哭出来吧。 好的， 但是有杨姐，我们的声音一定会上去的。 对， 谢谢。 你美国通啊，他可不是简单单的去玩过几次美国通，住过的， 尤其是在纽约这座城市生活居住，包括现在还在居住很多时间。 就这么说吧，便利店他都知道，很多家哪可以买到中国的食品，对不对？ 哪家店便宜？ 他都可以这么清楚， 对 吧？咱们先从大的景点说起哈，上半段，自由女神。 啊， 时代广场，你有个小孩儿，对吧？ 嗯， 那么华尔街说完了之后， 布鲁克林大桥， 对，行程当中还会制定哪些大家必去的纽约？在第七大道，那是 对，刚才说 时代广场嘛， 42街沿着42街从东往西走到42街，然后42街再往西走，时代广场再往西有一个很大的电影院。AMC 前两年已经被万达买下来了。 AMC 对 AMC 电影院，它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大电影院，它有25个厅。 哦， 对，然后有一个就是 IMAX 厅。 哦，那超大的嘛。 对，然后它对面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另外一个连锁叫 Regal。就是对面那个是有13个厅，对，就是两个门，真是 literally 门对门，所以这个还是很夸张的，我觉得。 竞争吗？ 这个事情，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对，你 我感觉他们 同行啊。 对，我上一次认真就查他们事，感觉两个电影院是， 姊妹店。 他们是错开那个档期的， 相爱相杀，完美避开。 真的， 对，就比如说一个电影是这周上吧 ，OK， 我不太了解这个电影在美国发行的具体的，但我感觉就比如说，它假如说 碟中谍六， 对，第一个板块可能是前两周 哦 上映了，比如说从1号上到14号 ，OK， 它可能就在一线电影院放，就 AMC 就是一线电影院， 一线。 然后从第二周开始呢，从第三周开始呢，它就，第三周第四周它在二线电影院放 哦， 然后呢还有一个三线电影院。然后三线全完了，这是6、7、42天了，每线是2周，然后他就开始放，现在就是上网，就是这个，比如说什么Amazon Prime 啊，或者是什么网飞啊，就可以看了。现在卖 DVD 的相对少一些了，就变成这个网络版了。所以说 ，Regal 和 AMC 两个公司好像他们是错开的，经常看到，比如说最新的电影院是在 AMC 放，

啊，就是不怕生锈吗？风吹日晒的， 就是锈着呗，因为它现在反正也不用划了， 就放那儿了。 对，它现在被改装成了一个一个博物馆性质、 啊，博物馆， 对、 哦。 然后上面停了很多二战时期的老的这个战机、 哦，真的是飞机啊， 对，真的战机， 酷的。 那个航母是真的是超 大 了。 贼老大， 对，相当大，对。然后它是，而且它是一个真的航母，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真正参加过战斗的航母，嗯、对、哦，对，真的。然后它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东西，这个东西跟航母本身没关系，它是世界上里面停了一架世界上唯一可以参观的那个航天飞机。 哦， 对， 航天飞机啊， 飞机 有一个退役的航天飞机， 我的天， 可以进去参观， 再看看。 对，这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个就是老百姓可以进去看内部的航天飞机， 俩小时， 天哪， 我得安排2小时吧？ 对，安排2-3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 对、嗯、对对。对 航母也可以参观，就是可以。 可到上面走吗？ 可以， 哦，酷啊、 对，甲板上也可以进去、 啊， 然后你还可以进到里面， 好酷啊！ 对对，真的很酷。 这辈子没上过航母母舰，没有去过。 对，我觉得挺值得。 这老大， 对这个超级值。 值得， 对对，特别值。对，嗯、然后这是42街一条线，基本上中程的吧。然后刚才说42街走到时代走到第五大道的时候呢，嗯、如果你往南拐一下。有南边一个景点就是帝国大厦， 嗯、 帝国大厦在35街，等于是从42街往南走的话，七八分钟就到了。 哦，35街， 35街，如果就白天也可以上去，晚上也可以去，它的风景还是很好的。 也有很多浪漫的发生在帝国大厦上面， 对 呀、 啊， 哎， 不就 拍个东西是吧？ 对， 有的。 西雅图夜未眠， 对，有。 这片子叫西雅图，竟然最后一个镜头在帝国大厦， 对，很让人唏嘘了。 对，北京路上 也没有。 对，北京路上西雅图名字也有西雅图， 对， 也是最后一个镜头在纽约 帝国大厦。 对，当年汤唯那个片子。 是的，挺浪漫的， 很浪漫的， 对对对。 那个上去是不是需要一些票啊，花钱和时间、啊？ 上去要花钱， 对、 嗯。然后要坐电梯坐到86层，这是第一档，对。 Okay. 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点钱的话，好像还能再往上坐几层。 Okay. 我反正没上去过，就是第二层，我上过第一。 86层上去过， 对，86层上去过。 他到最晚几点就必须要下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夜里2点才关门。 那他可以拍夜景了，看夜色是没有问题 的， 完全可以。 对，因为我记得那会儿就是电视上能有时候能看到帝国大厦的广告， 2点 说。就 open until 2 a.m.，、就是、 哦， 对，直到夜里2点才关门， 2点才关门， 2点才关门，基本上就是不夜大厦。 工作人员也挺累的， 哎， 对， 工作人员挺辛苦的， 他们也得倒班啊，谁上夜班、嗯、谁上白班，是不是？ 老记得在帝国大厦顶层听个直升飞机哒哒哒哒哒哒那种的啊， 嗯，对， 片里的真的特别夸张啊。 帝国大厦是命途多产的一个大厦，对， 金刚往上爬， 对对 对 啊， 对对， 打飞机嘛，啪啪，这么厉害。 经常一些大片里面的场景。那个悲惨的全在帝国大厦， 对， 是 有名的都第一个被毁， 是， 而是足够出名， 对 对 对, 对，帝国大厦哈、啊，这得是如果真的啊、不是特别赶路的话，杨姐， 嗯， 这得第几天？可以到帝国大厦，第三天、第四天、第三天， 反正就一整天就从东往西就慢慢溜达 溜达呗。 对、 啊，而且好处是步行就行。嗯、 对， 这个才好。 如果实在懒得走的话，它有那个公共汽车， 啊、也可以 就沿着42街跑， 哦、 叫 M42。 M 四十 二，M 就是曼哈顿的，就是如果你实在懒得走，就可以让他替你走200米、300米， 可以，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 坐个公交车。 纽约的公共交通系统居然 还挺发达 ，还有地铁呢， 对 不对？ 地铁也可以，嗯、 是的， 很不错。 然后这是刚才说的 再见了帝国大厦、 哎、 啊，见到你了不容易啊。 对，拍完照了没？走了。 大学就想见你，现在终于见到了。 好，下一站啊。 然后下一站就看慢慢往上走了，往上走就是上城，因为刚才说了这个以第五大道为界，分东边西边。 你是住在哪里？我想听你跟 我当年住在上西。 对对对，上城好像是 对 上西，离的景点很远的地方， 对 对 对对、嗯。然后它是这样的，就是上城呢，就很多人到纽约玩都会说，哎呀，纽约好乱啊，好脏啊。 有吗？ 其实这就是因为你待在景点区，就好像 哦， 举个不太当例的，比如说你住在西单。 啊、 然后逛街也在西单，然后来吧、 哦， 然后或者你出了西单就去王府井、 哦， 你肯定印象中的北京就是人多啊，摩肩接踵啊。但是如果你一旦往上走，就马上就不一样。 哦， 然后逛街也在西单，然后来吧、 哦， 然后或者你出了西单就去王府井， 哦， 你肯定印象中的北京就是人多啊，摩肩接踵啊。但是如果你一旦往上走，就马上就不一样。 你住在天坛， 对 人了， 对对对，马上就少 没人， 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界在哪儿呢？就在59街。 59。 刚才我们说从南往北排号越来越大，59街什么特点呢？就是刚才说纽约以第五大道为分东西， 嗯， 然后59街呢，这条街是东西向的。然后中央公园就在59街往北，然后中央公园的南界在59街，然后它东界、西界分别是第五大道和第八大道，也就是它横跨三条大道。 哎呦， 然后南北呢，南边是59，北边一直到110街。然后这中间一共是跨了50条街， 是的， 50条街是2.5英里，

也会有是吧？ 可能会有，或者他可能 只有100美元。 他是这样的，50美元，他想要两张票， 没来得及说是吧？ 有人爱一个人，人头算。 对，这个我还这个问题还真的很好， 对对对对，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说这不是道德的一个品鉴会嘛？对不对？有扔5美分的，有扔50美元的， 对 吧？ 我下次去的时候帮你们问一下， 你去看一看。 我说 他有照片发到朋友圈， 对， 对对， 咱们有没有人捐超过这个建议的零捐价？ 对对对， 对， 又收到了小姐姐一个白眼。 但说句心里话，大都会博物馆确实值得这个 价钱， 值 这个价钱，真的是这个价钱。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我必须强调一下。对， 是的， 物超所值。 我看一下时间，哎呀，还有2分钟， 真的是太快了。 2分钟，国庆节呀、啊，去真是想不完。你说再往后走的话，2分钟，你觉得必须要去的，除了大都会，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大都会啊，强烈推荐大都会，沿着第五大道再往北走5分钟，有一个古根汉姆画廊。 哦，古根汉姆画廊， 它周一不开门。所以一定要强调、 哦、 对，里面最有名的景点就是毕加索的金头发的姑娘、 哦、 这是他的镇馆之宝、 哦、 大家一定要去看、 啊、金头发的姑娘， 对，大家在网上很容易搜到这个照片，对对对。然后哦，说到这个话题，最后8分钟了，强调一下，就是纽约还有一个第三个有名的画廊啊，就是艺术博物馆，就是在53街56大道之间的，刚才没来及说的，就是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哦、 里面的镇馆之宝是梵高的这个星空夜，对不对？大家一定要去看 这歌来听听，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好几个版本呢，30多个版本 啊。MoMA还是挺出名的、啊、 对， MoMA 这一定要去看镇馆之宝， 是的。 你看这画家们、 对，画家们 都在大馆里镇着他们， 对，先锋艺术 再也创作不出来了。 嗯，是这样的， 后人只能去膜拜、后人只能去膜拜了， 是后人只能是去膜拜了。 欣赏， 我们这是空前的，但是我们不希望绝后。 那肯定的，对， 我最后说一句，我曾经看过一个名画的临摹 fake， fake 大师，他就是画的那些所谓的、就是，比如说蒙娜丽莎的微笑，画了一幅，然后就是各种流通，他光用这个画挣了5500万美元，就是奇才，我觉得他真的画得特别像，但是被抓了之后，但是真是。 哦 特别小， 哎， 但他 好吧， 但他绝对是个艺术家 啊、哦，那也是艺术 家，艺 术家， 但画的太像了。 艺术呢，当然这个是老天赐予他的。 但是赝品是赝品，但是 对赝品 画出那样， 那你不能那个拿这个去市场流通，你这是 对对对， 搞笑了。 所以说就是一切就是去伪存真嘛，对不对？不管是怎样，纽约还是让杨杰有特别多爱的城市，对不对？有很多的青春在里面嘛， 对 不 对？ 如果有什么对杨杰，你有微博吗？ 有 微博什么名？微博叫 杨杰，我的微博应该就是杨杰 NYC。 NYC 就是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第二故乡吧。杨杰 NYC， 大家有什么问题直接私信他， 没问题， 有谁一定回复大家的，对不对？ 小学英语的也可以找他。 是的，是的，他现在正在教小猪佩奇呢。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啊，不管是周末还是这个假期啊。谢谢杨杰， 谢谢大家啊，谢谢。 好，兄弟，各种街真的特别清楚，走5分钟200米全记得。 这就是活地图，你知道吗？ 走过。 对， 那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何もかも一人